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公手捻长髯，巍然一笑：“谢过大夫。费大夫，不知我家兄长所封这五虎将都是哪几位将军呢？”“哦，云长将军，五虎大将就是那关张赵马黄。二军侯，您就是五虎将之首啊。还有就是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哦，关公听着这事，唰把长髯一拢，把眼睛瞪起来了。嗯，费师觉得奇怪，二军侯，您怎么不高兴了？哎呀，关公摆了摆手：“费大夫有所不知啊，我家兄长封的不对。为什么呢？说关张赵马这还可以，因为张飞那是我家兄弟，赵云呢随我家兄长多年，对我兄长是耿耿忠心，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他舍死忘生，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那也是我的兄弟。马超呢，世代簪缨，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可以为五虎将。黄忠是干什么的？他根本就不配。请费大夫回到成都，对我家兄长汉中王去讲，说我关羽绝不与老卒黄忠为伍。他不是就是我战长沙收的那员降将吗？我关羽绝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关公说到这儿，把酒杯这么一推，又有点生气了，这酒喝不下去了。哎呀，旁边站着的关平啊，有点着急了，心里说：“父亲，您跟人家费师大夫说话，您可得客气点儿，这不是江东的诸葛瑾先生，看您怎么又火了。”关平赶忙过来打圆场，他怕费师多想。人家费师先生笑了：“哈哈哈哈，哎呀，君侯，你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君侯怎么能这么想？当年高祖刘邦创基立业，跟他一起同甘共苦的有两位老臣，就是那萧何与曹参呐、啊，称得起是高祖的左膀右臂。可是后来呢，高祖收下了楚之王将韩信。怎么叫王将？因为楚霸王不要他，韩信在楚霸王那儿不过是帐下的个知己郎官而已。他弃了霸王，来到汉刘邦这儿，刘邦拜他为三齐王，天下都着讨啊，兵马大元帅。他的职位是高于萧曹二位老臣呐、啊，人家萧何曹参根本没有半句怨言呐、啊，因为人家萧何和曹参呢是跟随汉高祖创基立业的。将军您呢，您是汉中王的兄弟呀、啊、汉中王就是将军，将军就是汉中王，岂能与他人相等呢？将军与我家主公桃园结义情同手足啊， 将军深受汉中王之厚恩，当与同修齐共祸福，怎么能以官职高低而论呀？几句话说的关羽机灵打了个冷战，他起身离席，给费师深施一礼呀，多谢先生指教，官谋不明，己误大事，要不是您这番话呀，忠心相劝，差点把大事耽误了，我错了。这就是关羽的可贵之处啊，知道错了自己就勇于承认，骄傲归于骄傲啊，总的还是顾大局识整体呀。关羽是后代费师，费先生对关羽也更加敬重了，费师一看是火候了，这才宣读告命，拿出来这么一念，荆州文武是各有封赏啊。封赏完毕，费师这才传诸葛先生的将令，让关云长领人马去取樊城。关公当时啊，拜了印绶，是领令而行，立刻派糜芳和傅士仁为先锋，带兵三万攻取樊城。今天晚上暂时把人马先屯扎于城外，明日一早起兵。安排完了，晚上关云长陪着费师先生饮酒谈心，天都到了二更了，酒也喝完了，眼看就要安歇了，恰恰就在这时，忽听这城外人声鼎沸，哎呦，乱起来了，哇，有人跑到院子里举步，这么一看，城外屯兵大营中是火光冲天，紧跟着传来一阵炮火轰鸣之声，哇哇哇哇，震得这房瓦哗哗直响啊。这时候跑进一个探报来，跪倒在关羽的面前，禀君侯，大事不好了，可能有人来偷营劫寨，一代怎假。关羽气得七窍生烟了，好大胆子，吃了雄心吞了豹胆了，敢跑到我眼皮子底下来偷营劫寨，抬刀北跑。当时把青龙偃月刀抬过来，关云长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提刀上马，领人杀出城外，来到大营，一边救火一边找这偷营劫寨的敌军，没有，一打听怎么回事，感情这糜芳和傅士仁呢，二位在中军大帐喝多了，疏忽大意，营中走水呀，走水就是失火了，自己找起来的，哪有什么敌军劫寨呀，把这糜芳和傅士仁都给烧懵了，两个人头发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着了，靴子也烧成大窟窿了，你瞧那相，幸亏关公带着人出城来了，把这火给救灭了，不然呢，就这一烧，寸草都甭想留下，就这个旌旗帐篷锣鼓刀枪损失无数，可把关公给气坏，当时升帐传糜芳傅士仁帐中回话。这俩人战战兢兢的就来了，互相看了看，你瞧这模样跟落汤鸡似的，俩人往那儿一站，双双的给关公施礼，十里请罪。关云长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们，哼，未曾出兵折我锐气，你们身为先锋官的，那是主帅的左膀右臂啊，封山开路，遇水叠桥，今儿晚上让你们屯扎军马于城外，明日就要起兵攻樊城了，你们半夜了不说查营查哨， 训练士卒，没事儿你们坐在大帐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真是岂有此理呀、啊！吩咐把他们的先锋印摘下，推出帅府斩首。啥呀啊，触犯军规了，那还客气？好多人过来讲情，关公是一概不准。关平站在旁边急得直搓手啊，怎么这不能杀呀？第一是初犯，再说这两个人是大意了，怎么能给斩首呢？尤其是这糜芳，那是汉中王的亲戚呢，这可怎么办？关平一想，现在能说情的大概只有这位费诗先生。他冲着费诗先生一使眼色，那意思您给说句好话吧。费诗一看没办法，只好说两句吧。他挺身站起，给关公深施一礼：君侯未曾出兵，先斩大将，于君不利呀、啊。君侯看在费诗的面上，将二位将军饶恕了吧。这个嘿嘿，关公为难了，不杀这俩人吧，难正军法呀。要杀这两个人，费诗的面子太难堪了，人家站起来说情了，这是由汉中王身边来的人呢、啊，无论如何还得把这面子给了人家。推了回来，把糜芳妇人推回来，这俩扑通一下跪下了，跪倒称谢，谢君侯不斩之恩。哼，非是不杀汝等，是费司马说情，死罪免去，活罪难容，拉到帐下各责四十，一个人呢四十军棍。这通打呀，行刑的棍棒手啊也特别生气，你说你们这俩废物啊，二军侯对你们多好，让你们做马前先锋官，给你们多大的面子，你们可倒好啊，不知道在那好好的尽职尽责，没事坐在屋里喝酒打。哎呦，这行刑的棍棒手一生气可了不得，把这俩给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真打那还开玩笑。您看那棍棒手啊，基本功都过硬着的呢，就拿那棍子和那板子打人呢、啊，两下子让你血就出来，要想不真打你，打得啪啪山响，一点不疼。那功夫怎么练的？据说是啊，拿那个板子和那棍子把那个千层底鞋，那鞋底子啪啪一下下去就给你揭下一层来，这是真打。要不真打呢，就把那豆腐放在那啪啪啪打的，那豆腐特别那么响，可是那豆腐啊一点都不碎，您说这功夫硬不硬？今儿个打这俩可不是打豆腐，是打这鞋底子，呵，几下子把这俩就给打熟了，直喊救命。四十棍子打完了，这俩都快咽气了，昏过去了。那怎么办？没关系，弄烟先熏，像个蚊子似的，熏完了之后拿水喷。这俩明白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别看一人挨了四十军棍，还得谢活命之恩呢。关公传令让他们一旁站下，抬下去养伤，哪儿那事儿，旁边先站一会儿。哎呦，哪儿还站得住啊，这俩人呢由四人扶着站那直打晃，像那灯草人似的，风大点儿都能刮趴下，怪可怜的。谁可怜他呀？关公二次传令，这不是把糜芳和傅士仁的那先锋印给摘了吗？摘了你们想闲着也不行哦，挨完了打找地方养伤去啊，没那事儿。关公带着人马去征樊城啊，也得有看家的呀。关公让糜芳守南郡，让傅士仁守公安。关公疏忽大意了，怎么呢？你把人家给责罚了一顿，而且打得这么重，这就不能再委以重任了。 怎么能让他们分头聚守南郡和公安？关公当时在气头上，军务又这么紧急，可能没多想啊。这两个人呐，糜芳和傅士仁是咬着牙满面羞惭的领了令。这咬着牙里边可有文章，一方面是打得疼，咬着牙忍着痛，另一方面是不是这里边对关公有恨怨成分呢？那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了。关公把这俩先锋给免了，得另派先锋啊。关羽呀，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还得呢劝说让费师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费师一看呢，二军侯就要起兵了，我就不在这儿耽搁了，我跟您告辞，回成都回复主公，我得去交令去。关羽一看，那就不能再挽留了，我还得求先生点事。什么事呢？关羽现在身边有一个人，请您把这个人呢带到成都面见我家兄长，请我家兄长对其封赏啊。谁呀？胡班。这胡班是谁呢？想当年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不是中途遇过救吗？让一个老汉胡华给救了，就是胡华他那个儿子胡班呐，千里迢迢来到荆州投关羽来了，关羽就把他给收留下了，现在让费师先生把他带回成都。费师一听，我遵命，就把胡班带走了。关羽送走了费师之后，二次委派先锋官，派廖化为先锋，关平为副将，马良一击为参谋，又派潘俊总督荆州事务，自己走了，家里得有一个看家的呀。然后这才一声炮响，兵发樊城。关公领着人马打来了，樊城的曹仁呐，可有点着了慌了。一个曹仁呢是闭关不战的，高悬免战牌，趁早别打，咱们也打不过人家。就连满宠都是这个主张，别看这位满先生奉了魏王之令到樊城来是协助曹仁当参谋官来的，我能协助您把樊城守住就已经很不错了，咱们不能啊和关羽直接冲突，跟他打根本打不过人家。曹仁呢完全同意满先生的主张，别看有魏王的大令，那咱们也得见机行事。魏王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咱们这次是和江东夹击荆襄啊，两边一起动手，东吴动咱再动，东吴不动啊，哼，咱们也就先忍着，现在关羽不是来了吗，咱们避开这个锋芒，把这城守住。本来这主张啊都不错，可是曹仁手下这二将不让了，一个是夏侯淳，一个翟元，非出去打去不可。他们要建立奇功啊，一是血气翻刚，年轻气盛，二呢他们也知道魏王有令，咱们与东吴配合，让咱们去取荆州，咱还没等去关羽来了，何必紧闭城门呢？您就把令箭给我们，我们准能取胜。说的曹仁和满宠没办法了，只好把令箭交给他了，那你打打试试吧。夏侯淳和翟元一声炮响，领精兵五千杀出樊城，唰的一下，等两阵队员两个人往对面这么一看，这就是那关羽吗？不对，穿着打扮不对，模样长相也不对，一看那大旗是一个斗大的廖字，哦，原来是先锋官廖化，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廖化呀可能也不是等闲之辈，谁跟他打呀？夏侯淳一看，你给我裸阵，看我的。夏侯淳催马就过来，跟廖化互通名姓， 二马盘旋打到了一处，没有几个回合，廖化是搏马就败。他这一败呀，夏侯淳和翟元乐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这俩太高兴了。哎呀，感情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纸糊的老虎，他吓唬人是真吓唬人，但是他不咬人呢。就这先锋官呢，没几个回合就败了，看见这先锋啊就瞧见那主将了。常言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看来啊这荆州人马没什么了不得的，追呀！夏侯淳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呼，这俩撒欢儿就追下来了。追了有二十多里路，听对面一声炮响，关平来接应来。两个人战关平，关平啊也是有点不战自败，打了这么两三个回合，拨马就败下去了。哎呀，夏侯淳回头看了一眼翟元，两个人是仰天大笑。原来关羽这荆州人马都是泥儿捏的，追吧，说不定今儿咱们一气儿就追到荆州去了。追着追着，把廖化关平都给追丢了。两个人一计算这里程啊，追出了有个五六十里路了，离这家越来越远。现在这俩人率领着一支孤军，我说咱不是中计了，别追了，干脆咱回去得了。对，二将拨马又收兵，刚把这队形变过来，回去，回哪儿去啊？只听对面当，惊天动地一声炮响，五百削刀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正当中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啊，上写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到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胭脂兽，手提青龙偃月刀，手捻长髯，微微一笑，娃娃还不下马归顺吗？啊，关羽在这儿呢，这怎么办呢？这个夏侯淳看个翟元，俩人互相瞅了瞅，打吧。哎，你给我在这儿关着阵，还得看我的。夏侯淳催马就过去了，看云长将军往前一催，赤兔兽唰啦把青龙刀棒起这么一举，夏侯淳那俩眼直了。只见关云长大刀往起这么一举，那真是轻抬轻放，关羽沾夏侯淳好似老叟戏顽童，没费吹灰之力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关云长，世事如流水。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看云长将军往前一催赤兔兽，唰啦把青龙刀棒起，这么一举，夏侯存那俩眼直了，心说这就是那青龙大刀吗？哎呀，我可早就听说过呀，青龙偃月刀啊，过五关斩六将，全凭这口刀，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曾经劈刀斩过蔡阳，就这口刀我能胜得了他吗？你说你早干嘛去来着？听说关羽来取樊城，人家曹仁和满宠都想高悬免战，以守为上，你瞧夏侯存贺宅元这俩人那团神气，就好像他们一出城就能把关羽捉住，现在甭说关羽其人，就一看人家这刀都晕了。可你倒打呀，人家刀来了，只见关云长大刀往起这么一举，那真是轻抬轻放，关羽沾夏侯存好似老叟戏顽童，没费吹灰之力呀、啊！咔嚓一声，夏侯存人头落地，多可怜呢，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那翟元呢？翟元是拨马就跑啊，他跑了没有几步，从路边树后转过来一将，正是关平，手起一刀劈翟元于马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两员大将就完了。他们带来那五千人马呢，有投降的，有逃跑的，荆州军马大获全胜，打扫战场啊。刚把战场打扫完，就听一阵金鼓声由远处传来，探马报与军侯，启禀军侯，曹仁前来接应。曹仁来接应他那两员将来了，领着人马出来，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说这二将已经被关羽给斩了。这怎么办呢？曹仁有点犯犹豫了，我是前进还是后退？关公这么一听说曹仁来了，哎，太好了，我主要会的就是曹仁。他吩咐一声，人马排开，待老夫擒拿来将，待我捉他。哗一下，关羽就把人马摆开等着曹仁呢、啊、曹仁离着老远举目这么一看，啊，他看见关公了，看关公稳坐鞍桥，手横大刀，哎呦，无勇神威，不减当年呐、啊、跟二十年前那关公啊一样。曹仁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心说，我跟他打，我根本就打不过他呀，打不过他为小事啊，我再把樊城弄丢了，我见魏王怎么交令啊？我要是守住樊城呢，我还有个借口啊，说关羽带的人马太多，我一时擒他不下，毕竟我还把城守住了，我呀，我回去得了。曹仁想的这会儿，把手中刀这么一摆，哗啦一下从斜路跑回樊城，吓跑了。关公啊，唾手而得襄阳，没费吹灰之力把襄阳城取过来，是犒赏三军。三军巧月，那谁不高兴？就在这时，司马王府来见关公。君侯啊，我有一件事情 得回禀君后。司马有何话讲，请讲当面。关公挺客气，因为正在兴头上，这仗打得多顺利啊。王府坐下了。君后啊，您派这个糜芳和傅士仁，他们分头守南郡和公安，这可是两个重要隘口啊，也就是说非常关键的两个关口，他们能不能守住啊？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没什么把握，必须有这么一个人呐，哎，管领着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督促着他们。您还得派个人。关公一听，我派了，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我不是让潘俊总领荆州事务吗？也代管公安和南郡呢。王府听的这会儿摇了摇头。关公一愣，怎么，王司马，你忧虑潘俊不能胜任吗？俊后啊，这潘俊这个人呢，我是深知其人呢。此人倒是有些本领，用兵上也有点办法，不过他可有个毛病啊。君侯您能知道，他多计好利，就是说他爱嫉妒人，谁比他强也不行。此人不宜担重任，为主将的总爱嫉妒人怎么能行呢？而且他还爱贪小便宜，这样一个人镇守荆州怎么行啊？再让他代管南郡与公安，恐怕那就更不行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关公一听，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我看君侯啊，不如您下令换一个人吧，把咱们营中的都粮官赵磊换回去，把潘俊替下来。赵磊为人正直廉洁，而且善晓军机，由他来镇守荆州啊，我看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关公捻然沉吟半晌，王司马，可我已经派潘俊镇守荆州了，怎好无端的把他给换下来？再说赵磊随军前来，总管着整个的军需子重，也离不开他。我看呢，樊城指日可破，等咱们取过樊城之后立刻班师，不会有什么差池吧。哎呀，王府听到这儿啊，一个劲儿的晃头。君侯啊，您应该知道现在江东的吕蒙是屯兵于路口啊，他对我荆州虎视眈眈，说不定啊，他有偷袭我荆州的可能，君侯不可不查呀。听到这会儿，关公点头啊，王司马提醒得好，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哎，要不这么着吧，明日你辛苦一趟，干嘛呢？回一趟荆州。你就从荆州一直到咱们扎营这地方，沿途啊，不管是30里还是50里，找一高阜之处，就是哪个地方高啊，就在哪儿修一座烽火台，派几十名军校在哪儿把守着。如果江东要偷袭我荆州，他白天来，咱们就点起狼烟；晚上来，咱们举火为号，沿江设下他几十座烽火台呀，以烟火为号，咱们一见烟火立刻回兵，荆州无忧矣，万无一失了。古代这烽火台很有意思，也不用管是白天的狼烟还是晚上举火，一下子看出几十里甚至于几百里呀。为什么白天非得点这个狼烟？狼烟是什么东西？就是烧那个狼粪，狼粪那个烟呢，甭管它升多高，它不散，像拧成一股绳似的。别的烟不行，什么柴火烟呢，马粪牛粪呢， 都不好使，柴火更不灵，别的烟呢一见风它就散了，哎，唯独这狼烟你怎么刮它它不散。所以呀，古代作战以这个为信号的居多，刀丝烽火戏诸侯不是点的就是这狼烟吗？关公今天这番安排是可谓周密啊，他立刻吩咐王府赶快回荆州，王府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他这个心呢，还是放不下来，瞅了一瞅关公，君侯，那么，只好如此吧。不过您还是小心为上。关公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王府也不好再说下去了，只得由大帐里边退出来。可是他心里边啊，闷闷不乐呀，心里像压着块石头。荆州的安危，王府实在放心不下。他一直在想，这么重要的个地方，必须得安排一个得力能干的人在那儿镇守着，不然根本不行。二军侯的这个安排能行吗？就沿江修几座烽火台，说一看见烟火再回去救荆州，来得及吗？不行，不行，可又怎么办呢？现在真找不着合适的人呢。王府没办法，只得带着人离开大营，沿江修烽火台去了。关羽一方面安排王府去修烽火台，一方面让廖化整顿军兵，是进兵樊城，还得打曹仁呢。曹仁呢，曹仁自从让关公吓跑了，回到樊城是闭门不出啊。他把众将全找来了，跟大家商量，说这回你们全服了吧，我说这个翟元他不听，还有这夏侯存，俩人怎能，一定要出去跟关公见一阵，见吧。据说在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就让人关公给杀了。打不了，那关云长神勇无敌，威震华夏，谁不知道？咱们能打得了他吗？还是得看江东的。东吴要进兵，咱们再把人马带出去。东吴要是按兵不动啊，咱也给他不动。哎，满先生，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曹仁有事得问这参谋官呢。满宠一听，将军所言极是啊，你说的太对了。常言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并不是怕关羽。对对对，曹仁一听，满先生，您太了解我了，确实我不怕他。有些人呢，简直都要笑了。心说这二位倒不错，互相还这吹捧呢，你不怕不怕，怎么见了关羽一仗没打您就回来了？可这话也不好问呢。曹仁是手捻短髯，看着满宠心里特别高兴啊，心说魏王啊可真是想得周到啊，怎么呢，恐怕樊城难守，这才把满宠先生派来，你看我们俩人一手一式啊，心都想着一块儿去了。虽然说打不了胜仗啊，也不至于吃败仗，因为他合手。满宠说的句句是实理，他不是顺着曹仁说呢，他告诉这些众将说，我说这话并不是虚假的，关羽这个人呢，他不但勇而且有智，是智勇双全呢、啊。人家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有几员将官听得这会儿这嘴全撇起来，怎么心说你们这二位，一位是主帅，一位是参谋官，让你们镇守樊城，光说这泄气的话，那么到底还打不打呀这仗？这时就听曹仁传令了，来呀，把免战牌挂出去，慢来。旁边恼了一位偏将吕长，大帅，这免战牌不能挂，敌军未到先挂免战，有辱军威。 吕强的话还没说完，有探报跑进来禀报来了，说是廖化攻打樊城来了，你看怎么样，这回可以挂出去了吧？这回也不能挂，请大帅给我一支令，吕长不才，我要生擒廖化。曹仁也没办法，心里说这倒不错呀，怎么我这手下的人还真有点士气。嗯，那吕长听令，我给你3000人马抵挡廖化，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啊。吕长把令接过来，带着人马杀出城去了。他把队伍刚列开，只听对面呢是金鼓震天，举目一看，旌旗蔽日啊！荆州的主帅和先锋一块儿到了，他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关云长勒马提刀于阵前，好一派腾腾的煞气，凛凛的威风。哎呀，吕长暗吃了一惊啊，怎么办呢？收兵回去，那多惨呢，怎么也得打一打呀。他把这刀往起这么一举，一催马，他听听这身后边喊杀声音怎么这么薄弱呀，没有点气势啊。吕长在马上扭向这么一看呢，简直把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啊？他手下这些人马呀，霸王的兵都慢散了，他不是带出3000来人来吗？这樊城的这些曹军没看见过关羽，一亮队，这些兵啊都往前拥，一个个抻着脖子，瞪着眼睛，死着脚看，这么一看，哦，哪个是关羽？就那位，我的个天，就这位啊！哎呦喂，那青龙刀，那青龙刀跟门扇一样，这要一砍就一片，咱们能打得了吗？这哪行啊？后边的那个悄悄的把这刀枪往地上一放，溜了。越跑越多，吕长带出这3000多人来呀，还剩个500-600人了。要不怎么这喊杀声那么薄弱呢？啥呀，像蚊子叫唤似的。那可不是吗，在战场上几百人嚷嚷，那能听出多远去啊？没什么气势了。吕长这气心说，这也太丢人了，你们怎么全吓跑了？难怪这些士卒啊，樊城的大帅曹仁都跑，何况这些位。吕长把牙一咬，我就让他拿青龙刀把我劈了，也不能让他把我吓回去，咬着牙我也得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吕长把胸一挺，脸一扬，刚要说句横话，说什么呀？关云长，你还不马前束手，等在何时？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这旁边飞来一将，廖化来了，咔就一刀。你甭会主帅关云长的那青龙刀了，你先尝尝廖先锋这刀吧。哎呦，吕长大叫一声，想来个二郎担山，把廖化的刀给封出去，来不及了。他赶忙拨马就跑，咔这一刀就把他的头盔给砍落，可把吕长吓坏了，惊魂丧胆呐、他往鞍桥上一抱，刀也扔了，狼狈而逃。廖化随后一阵掩杀，哼，这吕长带出3000人来，跑的不算，几乎弄了个全军覆没，败回了帅府交令。曹仁看了看他，怎么样，你这精神很可嘉呀，想占人家荆州的关羽，但是占不了，还是得把免战牌挂出去，光挂免战不行啊。曹仁连夜写告急文书，禀明曹操是快发救兵，救兵来迟，樊城就难保了，那您就别怪我喽。曹操一见这告急文书也吓了一跳啊，哎呀呀，这关羽太勇了，取了我的襄阳，又打樊城，这可倒好啊，我还接连东吴 要取荆州呢，荆州不单没拿过来，我这俩地儿也没了，不是就丢了一个地方吗？是啊，这樊城还不快啊，得火速派兵，晚了樊城就没了。曹操立刻聚集文武，他亲自点名派将，派大将于禁领兵十万，兵分七路接应樊城，不得有误。给他派了两个副将，是董恒、董超啊。然后曹操又让于禁亲自挑选一个得力的先锋官。还没等于禁挑呢，由阶下腾腾腾上来一个人，见曹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做先锋。”呵，曹操一看高兴了，谁呀？庞德，庞令明嘛。曹操点点头：“令明，你这令讨得好啊，现在关羽关云长是威震华夏，从未封过对手，今日能遇令明，真乃是关某之敬爹。”曹操立刻加封于禁为征南将军，封庞德为征西总先锋，当时赐下两颗大印，然后设摆酒宴给他们饯行。呵，于禁和庞德这酒喝得非常痛快。喝完了之后，于禁回到大帐进门一看，董恒在这儿等着他呢。你在这儿干什么？大帅，我等着您呢，有什么事吗？不错，今日大帅您奉魏王之令，提重兵十万去解樊城之围，是势在必胜，您要去了就得打胜仗，那是自然，不过恐怕您这个先锋官要给您误事啊。啊，你说的是庞德？正是。那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能给我误事呢？嗨嗨，大帅您怎么不好好想想，庞德是新晋归降于魏王的，他是谁的人呢？他原来是马超手下的一个副将，是迫不得已降了咱家主公啊。他的雇主现在西川，听说官拜五虎上将啊。另外啊，庞德的哥哥庞柔也在西川为官，您别看庞德人在咱们这儿，他心没在这儿。您让庞德当您的先锋官，您这不等于是泼油救火吗？于禁一听打了个冷战呢，哎呀呀，幸亏将军提起呀，你在这儿稍后，带我去回禀魏王。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今天是

山林，是日月丹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要摘庞德的先锋印，因为这次曹操派于禁挂帅，领七路精锐之军去解樊城之围，助曹仁战关羽。那么让这庞德呢做先锋官。现在啊，曹操听这于禁一说，庞德到底是怎么个人物？他还有好多的亲属都在西川为官呢、啊、雇主马超在哪儿？哥哥庞柔在哪儿？让他当咱们的先锋，他非吃里扒外不可，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立刻传令，就把那捧印官叫来。感情那先锋印呢、啊？那先锋不能总挂着，也不能在兜里揣着，印虽然不大，但是他有印匣呀。那怎么办呢？单有捧印官。曹操这一传令，庞德傻了，站在那儿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操，看着于禁，心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大王不用我了呢？这时候捧印官打外边进来了，刚一进门，还没等捧印官呢给曹操施礼呢，这庞德好劈手一把就把这大印抢过来，抢过来扑通就跪倒在曹操的面前。大王，大王待我有知遇之恩呢、啊、我现在正要为大王出力，您怎么会不用我了呢？唉，曹操轻轻叹口气呀、啊、领明，倒不是我不用你，本来呀、啊、孤家对你没有什么猜疑，可是现在你的雇主马超他是西川的五虎上将，你的哥哥庞柔也在刘备手下为官，他们都是在辅佐着刘备。孤家我虽然不疑你，但是众口纷纭呐、啊，你叫我怎么办？有不少说闲话的。哎呀，庞德听到这儿，一抬手，啪！怎么了？把帽子打掉了。扑通扑通的磕响头啊，当当的真磕，磕了仨头，脑袋磕起个大包来，把包磕破了，噌一下血下来了，是血流满面的。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以表忠心呐、啊，简直要把头磕碎了。庞德手捧先锋印往前爬了两步，大王啊，我庞德之所以有今天，是大王救了我的命，是您医治了我的病症，我才从汉中归顺了大王。每次我都感念您的恩德，是感念不已呀、啊。我庞德虽然肝脑涂地，碎尸万段，都难以补报大王之恩。今日大王怎么会怀疑我庞德呢？不错，庞德当年在老家的时候，我是和我家兄长同居一处啊。就因为我嫂嫂不贤惠，是我庞德一气之下，趁着酒兴杀了我的嫂子，从此我们兄弟决义了。我哥哥十分恨怨我，可以说是恨入骨髓。他说过与我庞德誓不相见，再不见面我们的兄弟之谊早已断绝了。 您方才说我的雇主马超，此人有勇无谋，兵败将亡，孤身入川，现在他在保着刘备，我已经归顺大王，我们是各释其辱，没有什么旧义可言了。我敢大王之恩，我怎么能够起三心怀二意呢？望大王明察呀。说着啪嚓，他把印往旁边一放，两只手抱住了曹操的腿。庞德哭了，哎呦，曹操赶忙站起来，双手搀扶，哎，令明何必如此，快快快，拿药来，拿药来。嚯，要药，要手去。曹操亲自给庞德擦了擦脸，把药给上上，扶庞德坐在那儿，拉着庞德的手，令明，你何必如此呢？吾方才所言不过是以安众人之心呐、啊。因为说你的闲话的主太多了，我只好这么做。我这样一来呢，那说闲话的他就不说了。孤王令明努力去见齐公啊，卿不负孤，孤也绝不负卿。你要不辜负我呀，我也绝不能亏待了你。呵，曹操这话说的多温暖呐、啊！哎，这就是曹操会用人的妙处。别说庞德开始不想变心，就即便想变心呐、啊，现在也变不了了。曹操这叫知人善任呐、啊。哎，于禁过来还要说两句什么，曹操冲他使了个眼色，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别再说了。难道说你还逼着庞德在这抹了脖子是怎么着呀？这可以了，我知道了就完了。于禁只好躬身施礼，和庞德一起退下。曹操吩咐那个捧印官把这颗先锋印捧回庞德的家。庞德到家里连夜请来八位木匠师傅，干什么呀？给他做一口木衬。衬是什么呀？就是棺材呀。古者以铜为衬嘛，就是用那梧桐木啊做的那棺材。庞德做这口衬可真下了功夫了，是肥的加宽，呵，游了一遍又一遍。棺材头高羊脸，一头大一头小，把这棺材抬起来就往这大厅里边这么一放，然后他吩咐把先锋印高高悬起。第二天摆上几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和这些亲朋好友都听说了，说庞德为先锋，于禁为主帅，领七路精兵到樊城解围去战关羽，但愿得庞将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另外听说魏王曹操啊，对这个庞德是另眼看待，真的这次解樊城之围立了功劳回来之后，那就可能飞黄腾达呀，巴结还巴结不上呢。现在庞德下请柬来请，怎么能不去呢？这些亲友一个个光梳头净洗脸，衣冠楚楚，有骑马的有坐车的，就来了，带了不少礼物。大伙儿来到庞德府里，到大厅一看，全木了。怎么回事？这干嘛呀？大厅房驼正中间吊着一颗大印，这大厅屋子里头摆着口棺材。呵，这别扭不顺眼呢、啊、多新鲜呢、啊、那棺材是墓中之怪呀、啊，是反一样木器就比他顺溜，您做点什么全行，桌椅条凳躺箱立柜，哎，做出来往那儿一摆，怎么看呢怎么不别扭，唯独这玩意儿，谁家摆摆设摆口大棺材呀、啊？大伙都不敢进屋了。就在这时，从影屏后弹唆一声，嗯，嘿，庞德打里边出来了。庞德一露面，后边趴下了，来宾趴下了啊，怎么回事？吓得 一看这位庞德呀，从头上至脚下是一身白，穿白挂孝，他给谁戴孝呢？给他自己。这些宾客一看，我说咱们这是来践行贺喜来了，是上这儿来吊丧来了。庞将军家里谁过世了？一打听谁也没过世，那棺材是空的。庞德把这些亲友给让到屋里，全都请来上座，他亲自给满酒，然后庞德把酒杯端起来，这才把这次请客的目的说明啊。列位高亲贵友，我庞德深受魏王厚恩呐、啊，誓以死报，今天我要随于禁将军去樊城解围，与关云长决一死战。如果我要不能杀死关羽，我必被关羽所杀呀。就是我杀了他也好，是他杀了我也罢，你们众位顺着我的手而瞧。他用手一指那大棺材，这些位哗啦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腾全站起来了。大伙不约而同都看着这棺材，这别扭，这么好的酒宴旁边摆这么个玩意儿。有人炸着胆子问了一句呀、令明将军，您即将出师远征了，为什么在大厅之中摆此不祥之物啊？心说您还指他干嘛呀，我们早就看见了。庞德笑了，哈哈哈哈，列位高亲贵友啊，我摆着这个秤呢、啊、意思就是让他绝不空回，就是说贺者装着关羽，贺者装着我，得装回一具尸首来，就这么个意思。大伙这才彻底明白，原来咱们这位庞德将军是横了心了，铁了心了，死了心了，是孝死于疆场，以报曹操之恩。哦，大家长出口气，二次全坐下了。庞德敬了亲友一杯酒之后，把妻子领出来。庞德的妻子很贤惠呀、啊，李氏。李氏手领着幼子，庞德那个小儿子13了，生得重眉毛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可招人喜欢了。娃娃的名字叫庞慧呀、啊、哎呀，感情庞德妻在年幼，子不成丁啊。大家一听方才庞德说的那几句话，这要笑死疆场了，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有些人眼圈都红了。庞德当着广庭大众嘱咐他的妻子，贤妻呀、啊、我全家受魏王之恩，虽死难报啊，今日大王又拜我为先锋官，到樊城之后我必然要孝死疆场，我死之后，贤妻你要好生看养咱的孩儿，等我儿长大成人之后，好为我报仇雪恨。几句话说的李氏泪如雨下，众亲友也都纷纷掉泪了。这顿酒喝的甭提多伤心了，酒喝完了，庞德想送亲友走，亲友一个不走，大家异口同声，我们要送将军。那么好，既然高亲贵友有这么一片心意，我庞德感激不尽，吩咐人摘下先锋印。他把先锋印往脖子上这么一挂，大印挂在胸前，马童给他拉着战马，武士给他扛着大刀。庞德派了36名军校干嘛？抬着这秤，好嘛，36人杠。庞德呀是扶秤而行，用左手扶着这棺材离开了他的家呀， 往外一走，他妻子在后边这么一哭，众亲友这么一掉眼泪，这场面可真够凄凉的。来在府门外，庞德手下的军校全都在那儿列着队呢。大伙儿这么一看，我们庞先锋这是怎么了？这什么形象啊？穿白挂孝，胸前挂着先锋印，手里扶着口大棺材，妻子在后边哭着送别，这是打仗啊，是送丧啊？这些军校都看傻了眼了。庞德走到他们的面前一拱手，列位兄弟，今日庞德要去关某决一死战，我若被关某所杀，你们立刻就把我的尸身置于此衬之中，就把我放在棺材里，我若杀了关羽，也将关羽的首级放于此衬之内，来回禀魏王请功。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才明白，大家哗把刀枪都举起来了。将军呐，庞将军如此忠勇，我等怎么能不尽力相助？请将军放宽心，我们一定跟随您决一死战。庞德听到这儿高兴了，给这些军校深施一礼，这大罗圈衣呀、啊，敬完礼之后，他才吩咐抬刀备马。刀啷啷一声炮响，点起军兵出发了。有人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曹操了，曹操一听是捻然一笑，呵呵呵，好啊，有庞德这样的忠勇无双的虎将，孤何幽燕，我不发愁了。站在曹操身边的谋士贾诩摇了摇头，让曹操看见了。贾先生，你有什么话说吗？大王，我看庞德抬趁去战关羽不太妥当啊。这不正说明庞德的忠勇和决心吗？我不这么看。贾先生，你是怎么看的呢？我看庞德凭血气之勇要与关公决一死战，不错。可是大王您别忘了，关公智勇双全，绝不可轻敌，我看应该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以谨守为上。干嘛抬个大棺材去？什么用没有啊？曹操点头，贾先生你说得很对，来，赶快传令与庞德，告诉他不要光凭血气之勇，能取得了关羽则取，取不了啊，你就协助曹仁以守为上。这令就传给庞德了。庞德一听啊，又急了，怎么了？嗨，急得他在凳中直跺脚啊，我们大王这是怎么了？他怎么这么重看关羽关云长呢？我想我这次去呀，一定能挫败关羽的威风，我要让关云长30年的威风付于东流。他告诉传令官，你回复魏王，就说我记下了。庞德紧跟着又传一道令，告诉他手下的军校鸣锣击鼓，吹吹打打，乐舞扬威进兵啊。呵，鼓号声相传十里呀，好一派威风。这时候有探马已经报与了二军侯关羽了。关公这么一听，怎么着？说曹操打发于禁 领精兵十万分七路前来樊城助曹仁，这不足为论。说于禁手下有个先锋官叫庞德，要抬趁前来战关羽。关公乐了，哈哈哈，这娃娃哪儿这么个庞德呀，黄牙如嘴呀，黄牙嘴子未退，乳毛未干，敢出此狂言。带着娃娃来到阵前的时候，看老夫怎样取他的首级。关公的话刚说完，探报进来禀报，庞德逃战，指名点将，让军侯阵前。嗯，关公看了看这探报，怎么不说了？不敢说了。讲，遵令，让您阵前受首。呸！这探报一个跟头滚出去了，心说：“你看，我说我不说吧，您非让我说，这原话就这话呀。”关云长吩咐抬刀备马，把军侯气坏了。旁边关平过来：“哎呀，父亲，您这又何必？不是就来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吗？何必劳动您万金之躯呢？”庞德是干什么呢？您是明月，庞德呀就是个小灯碗儿；您是泰山，庞德就是一粒沙子；您是蛟龙，那庞德就是个小虾米；您是猛虎，庞德是一条小赖犬；您是金凤凰，庞德呀也不过就是一只鹌鹑。关公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在这儿比方什么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吧？我说父亲，您就不必出征了，由孩儿我去会他不得了吗？我出去片刻之功，就将庞德首级提回来了。他那尸身，他不是抬着趁来的吗？就把他装到那趁里，让他抬回去就得了吧。关公一看，这倒不错，你要多加小心，父亲您只管忘安。关平说着，一声炮响，率领三千人马杀出来了，刷拉这么一下，队列排开。关平到阵前一看呐，哟，关平吓了一跳，怎么了？关平也称得起是一位久经战阵的武将了，可是这样的场面呢，他还第一次见。关平看见什么了？他首先看到的是庞德这杆先锋大道旗。他这杆大道旗啊是黑色的，上边绣着四个白字，看着非常刺目，上书南安庞德呀。知道的主啊是庞先锋的大道旗，不知道的也不知道怎么把挽联给挑出来了。你说这看着多别扭。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智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平也称得起是一位久经战阵的武将了，可是这样的场面呢，他还第一次见。关平看见什么了？他首先看到的是庞德这杆先锋大道旗。他这杆大道旗啊是黑色的，上边绣着四个白字，看着非常刺目，上书南安庞德呀。知道的主啊是庞先锋的大道旗，不知道的 也不知道怎么把挽联给挑出来了。你说这看着多别扭，再看旗下这员将，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呀，是穿白带孝，手提大刀，斜背着一张弓，肋下挎着箭袋，大红的滚裤，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骑在他的青鬃战马上，是满脸的杀气呀。再看他那阵前摆着口大棺材，别说关平啊，谁也得打个愣神啊，没看见过这么打仗的呀。关平催马就到了阵前，这时候啊，有人禀报庞德，说是荆州人马已经杀出来了，但是不是关羽，是关羽的个儿子。什么？庞德听着心里非常的不痛快，是个娃娃呀，我来取的是关羽首级，他算干什么的？我把他打发回去算了。说着庞德啪俩腿一磕飞虎颤，他这匹青鬃兽啊，好像很理解他主人的心思，知道他主人这次到这儿来是拼命来的，他歪了歪了这么一叫，松我一丈，刷一长腰，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镇上，两马一打对头。庞德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看了看关平，来将可是关平？哎呦，关平心说行啊，没等我通名，人家给叫出来了，不错，正是你家少君侯。庞德把嘴这么一撇，关平啊，我是奉魏王旨意到这儿来取关羽的人头，你乃是一借赖小儿，我不能和你交锋，回去换关羽来受手。哎呦，他可真会挖苦人呐，把这么大的少君侯关平说是借赖小儿，你不过呀就是一块借一块选而已，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回去换那个关云长来。你说这关平哪受得了啊，匹夫出口伤人，看刀。说着把刀就举起来，二将打到一处了。嗯，庞德暗暗点点头啊，怎么强将手下无弱兵，真是将门出虎子。两个人大战了40回合，居然会没分出胜负来，越杀二将的精神还越振奋。可是荆州这边的掠阵官有点放不下心了，怎么呢？这要是打的时间一长，这庞德这么凶，要把我们少君侯给伤了可怎么办？那回去见君侯怎么交令啊？干脆啊，算了吧，他传令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嗯，关平真有点不高兴，怎么这时候鸣金收军呢？不管是谁听见锣响你也得退回来。关平举着大刀啊，嗨，瞅了一眼庞德，只好叫你多活一夜。庞德呀，冷笑了一声，娃娃，你那边有精明人，这一鸣金就把你给救了，告诉你关平，你那颗首级呀，就在你项上斩，寄存几时。呵，这俩全没服啊。关平收兵回来，见了父亲，他就把这阵前经过说了一遍。关公听着捻然一笑，他笑什么呀？笑这个庞德太无知了。关公知道这个人，你的旧主不就是马超吗？关公怎么能把他放在眼里？连他那旧主马超关公也没看起。他在西川降了刘备封将之后，那关羽不是想离开荆州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何况你小小的庞德呀。关公知道曹操在汉中收了他，治好了他的病，庞德是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所以今天才来到阵前撒野。我儿下去歇息吧，明日一早待为父 取庞德的人头。第二天，荆州大营里是金鼓大作，号炮震天呐、啊！一番鼓声响过之后，哗啦一下，关云长亲自率领人马杀到阵前，探报禀报见了大仗，告诉庞德关羽讨战。庞德一听，好啊，把他儿子打败了，他父亲出来了，我盼的就是他。来，出兵迎敌，提刀上马了，还跟昨天那打扮一样。来到阵前，庞德举目这么一看，他也打了个愣神啊，看见关羽了。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绿缎色，大道旗，横书金字，汉寿亭侯关。再看关羽胯下赤足胭脂兽，金盔金甲，绿征袍，手提青龙偃月刀，道术残眉，圆睁凤目，手拢长髯，在阵前那儿等着庞德呢。庞德一看，嗨，折腾了半天，不是就为关羽来的吗？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他吩咐一声，把那秤给我往前抬。跑过去八个军校，把那大棺材又往前推进了30米。庞德一抬手，把战鼓给我敲起来。20面战鼓一齐催呀，随着这隆隆战鼓声，催马到了关羽的跟前了，把大刀往手中这么一横，他打量了打量关羽，不由得庞德呀也暗暗吃了一惊啊，感情这关羽关云长是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嗨，庞德想，管他怎么威风呢，今天呢我就和你一死相拼了。关公也正在打量庞德，看庞德跳下马来，站在那儿，身高在8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张脸呢，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不稀的，长了一双花脚眉啊。庞德那眉毛都一个旋儿一个旋儿，一圈一圈的，是斜入天苍。这双眼睛生得怪，黑眼珠，黄啾啾，白眼珠，青须须，那叫金睛叠豹，而且这俩眼珠子往外努努着，狮鼻阔口，两耳山峰，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脑袋上缠了一块白布，上身穿着一件孝衣，下身是大红绸的滚裤，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提着和善板门刀。嚯，关公心想，这家伙够凶的啊，两个人也得搭话呀，不搭话怎么打呀？这庞德呀还是真痛快，直截了当，你可是关羽关云长。关公冷笑了一声，既知你家君侯在此，怎敢前来领兵解樊城之围，你解得了吗？知道我在这儿你还来？庞德一咧嘴，心说这说话真有分量啊，字字千斤重，是掷地都有声啊，要往地下这么一扔都得咔嚓下子，你听这口气多大呀。哈哈，关云长你来看。他一指那棺材，他又打量了打量关公，又端详了端详那棺材，他紧到这么一学嘛呀，差点把关公给气乐了。关公已经知道他这来意了，他是拼命来的，干嘛看完了我看棺材，哦，看看那尺寸合适不合适，是这意思。庞德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关羽，我奉魏王旨意前来取你的人头，你要是知趣者赶快下马归顺，我就把你往棺材里一装。嚯，关公这么一听真厉害，带着气儿就给装里啊。关公明白他这意思，这意思是让自己赶快投降于他，要不降那就真给装里了。你说关公能不乐吗？这个娃娃，你的口气这么大，你有什么本领？你的旧主马超在你家君侯面前，他敢不敢如此放肆？你简直不像话， 庞德一听，呵，你又拿出的西川五虎大将之首的那派头来了，现在我不听你那个了，撒马过来吧。二将说着，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刚这么一举刀，只听半空中嘎啦一声霹雷，云生东南，是雾长西北，天公助威啊，眼看天要下雨了，二将就打起来了。关公真想十几个回合取庞德于马下，庞德也想用不了十几个回合就能把关公捉住，二位都是这种心气儿。可是呢，谁也没把谁拿下马来。呵，这两匹马怎么一撒欢儿，马似蛟龙，人如猛虎，就打到一处了。两旁边战鼓齐催，后来听不见战鼓声了，什么原因呢？让雷声给压下去了。唰，一道力闪，随着这道闪光，哇，大雨像瓢泼一样就下来了。你说这两边的军校啊，就忘了雷声了，忘了闪光了，忘了那大雨把自己身上都浇透了，怎么回事？眼睛都看呆了，看捏了，看直了，看关公与庞德这场恶战将近八九十个回合就没分出胜负来，而且二将越战越勇，是精神倍增啊，跟开始打的时候一样。两边观战的那裸阵官的冷汗都下来了，现在也分不出是汗水还是雨水了，顺着脸往下淌啊。这曹军阵上的董恒、董超这么一看，两个人互相使了眼色，那意思是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时间一长啊，恐怕庞德绝非是关公的对手，干脆鸣金收军吧。各几十面铜锣一块敲啊，几十面啊，一两面敲白敲啊，让雷雨声给压住了，根本阵上就听不见。庞德杀得正在兴起之际，忽听阵上锣响，哎呀，嘿嘿，庞德心想啊，回去我就把这董恒、董超杀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在我没取胜之前，千万不要鸣金，只许打鼓。怎么又筛锣呀？气得庞德只得把马勒住。此时关公阵上的锣声也响了，感情关平啊，那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可把关平紧张坏了。父亲那么大年纪，怎么说怎么说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万一稍一失神可怎么办呢？不用说失神呢、啊、就是那赤兔马在镇上唰啦一下，就马失个前蹄，就有不堪设想的危险呢、啊。关平早就要传令鸣金呢、啊、听曹军镇上锣声响，太好了，这儿也赶快筛锣。关公看了看庞德呀，庞德瞅了一眼关羽，二位愤愤然，勉强收兵，各自把人马带回去了。庞德一回到大营是暴跳如雷呀、啊，把脚跺的是啪叽啪叽山响，怎么跺脚啪叽啪叽？靴筒里都是水啊！这帐里头这些军校啊，都差点乐了。怎么心说您瞧咱们先锋官这模样都成落汤鸡了，可这些军校这相也够惨的，一个个浑身上下都湿得呱嗒呱嗒的，心说您还跟我伙的呢。你别看庞德吹胡子瞪眼着急啊，他真生气，他那俩副将啊，董恒、董超啊，乐呵呵的过来了，哼，庞先锋，是我们让筛的锣，岂有此理，你们怎么单单这时候筛锣呀？再有十几个回合我就能取了关公的人头啊。这俩瞅着庞德不说话，庞德一看，你们看我干什么？庞先锋，咱们说点实在的，您呐要报答魏王知遇之恩，您来解樊城之围， 要想制服关羽，这我们都佩服。我们怎么说，要说点实在的呢，您再有十个回合，您再有三十个回合，能不能取下关羽来？他这个庞德一听有点泄气了，再有三十个回合也说不定，这不得了吗？我们是怕您有失闪呢，庞先锋，您又没顶盔没冠甲，万一您着了凉怎么办？再者说也不一定一个阵仗就能取下关羽，您慢慢跟他打吧，着什么急呀？我们这鸣锣不好吗？如果说我们无故鸣金触犯军法，那您就帮我们斩了吧。俩人把头都低下了，庞德没得说了，人家这是一番好意，我庞德不能什么都不懂，我叫先锋官呢。他过来拉住两个副将的手，呵呵，二位是一番好意，我非常感谢，不过这鸣金之声以后啊还是少有为佳，别再敲了。说实在的，二位将军，人言关羽英勇，我庞德不信，今日阵前一见关云长名副其实，真乃是当今一员虎将也。庞德呀，有点服了。啊天，不行，快换衣裳吧，要感冒。不说庞德大营里的事儿了，再说关羽关云长，二军侯收兵回去之后赶快换衣服，然后坐在大帐休息。关公坐在那儿是不住的点头啊。关平赶忙过来，父亲您在想什么？我儿哪里知道，这庞德庞令明确实是出生牛犊啊，此将十分彪悍，是我的敌手。感情啊，关公也挺佩服庞德。关平这么一听，父亲您说的对呀、啊，我看庞德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真为您担心。担心什么？凭您万金之躯去轻战一无名小卒，我总觉着不值得。就是您把庞德杀了又能怎么样？父亲斩过无数有名的上将，杀个庞德算得了什么呢？万一您要是一时疏忽大意呢？孩儿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怎么呢？意思就是说您要让庞德把您伤喽，您说这得多冤枉多委屈啊。可是关平没这么说，父亲您呐、啊，得好好想一想，父亲一旦阵前有失，您可辜负了伯父汉中王的重托呀。哎，这句话打动了关羽。关羽点了点头，我儿说的也是啊，不过我想汲取庞德，然后好进兵樊城，捉于禁灭曹仁，兵进许都。呵，感情关羽关云长二军侯有这么大的雄心呐、啊、那当然了，这次关羽从荆州出兵是奉令取樊城啊，去了樊城捉了曹仁，好震慑住江东，所以关公这仗打得特别冲啊。另外关公还有些话没跟儿子关平说呀。什么话呀？感情关羽呀、啊、按现在的语言讲，他正在执行着诸葛亮隆中对的整个战略方针。隆中对诸葛亮不是跟刘备说过吗？说曹操当时统一了北方，势力非常大，根本取不了他。江东呢，孙权凭借长江之险已经是历经三世了，也不好取，只有啊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咱们以荆州为跳板，然后取过来西川， 在德国汉中，真要到了那天，您呢就可以派一员大将出兵荆州，兵取洛阳，进许昌啊。主公您呢可以带人马杀出西川，灭曹操，成其霸业。这员大将是谁呀？就是我关羽关云长。这话没法跟关平说，关羽看关平还是个小孩呢，你都不懂，退下去吧。关羽准备明天要和庞德死战了，庞德呢也在中军大帐里边是擦拳魔掌啊，他又立下誓言了，说明天我必须生擒关羽。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主将于禁来到大营。哎呦，庞德赶忙把于禁给接进了中军帐。于禁干什么来了？于禁听说了，说他这位先锋官庞德呀，居然在阵前跟关公打了100回合没分胜负。哎呦，于禁简直像听神话似的，这么听，就你庞德庞令明能在关云长跟前走100回合，现在我家魏王驾前的这些武将啊挑不出几个来。于禁简直是半信半疑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去，要这么个战法，说不定这庞德真能把功立了。他要把功立了，我这七军主帅往哪儿摆啊？我是魏王指名点将派的，庞德呀是自己讨的先锋印，我看看去吧，他为这个事儿来的。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哎，我说啊，冯巩啊， 哎， 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啊 啊， 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陈明星搁哪哪火吗？ 不，那你还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 哦， 像什么说学逗唱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嘛， 捕鱼捉蟹 啊，煎炒烹炸， 刀枪剑戟， 斧钺钩叉， 帮人搓澡， 替人桑拿， 给人洗脚，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啊？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不帮 啊， 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那好了， 不帮。 有你这句话， 嗯， 我跟谢晋说了， 你跟他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不是谁？ 谢晋、谢导 啊，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嗯、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啊，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什么戏啊？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别人也演不了啊。 啊，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嗯，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啊，不不不， 没车接我，我这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对呀、啊， 嗯，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方便。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哦， 是的， 把车开上来。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出手演个没车开。

AM 六零三，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春节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结合着呢秋季养生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说了肺补气，这在临床上很容易忽视。我们结合着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谈了这个气气是百病之源。下来呢接着邀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您谈到了这个秋季养肺的时候谈到了这个心与肺之间的关系。谈到这个时候呢您提到了这个心脏这个心肌缺血和气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 您点的比较透。 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呢中华民族传统的博大精深的一些基础性的知识。你看我们现在有些特别谈到现在心脑血管病比较多，是不是？ 对。 而且威胁人们的健康乃至威胁人们的生命， 它是危害人生命的四大杀手之一。 没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呢误区。我们为什么要谈到呢中西相结合，这个呢它是有道理的。从现代医学对微观，心脏不好那我们就看看它心脏的瓣膜它的血管壁它的血液有没有杂质有没有垃圾是不是？ 是。 我说中国人特别有福气，既有现代的医学还有呢传统的医学你看如果我们这样的认识发生在我们人身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我们这样看的分析的更加全面？ 对，不但分析的全面，大家就了解这个病情的由来 就全面多了。 嗯， 它不仅是看问题全面，而是在解决问题方面它的效果来说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所以你通过一些比如说气虚的通过补气用黄芪用丹参用人参一补气马上就减轻，是吧？你比如说属于气滞血瘀的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畅通这个气机， 通过这个调这个人体的这气脉 马上就感觉到又吃完这药我这个胸口不那么憋了，不那么胀了，不那么疼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多介绍呢这方面的知识。一个呢是我们大家认识这些心脑血管疾病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心脏的瓣膜血液和血管壁，同时这些血液气和血之间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气虚血虚，气滞血瘀， 对， 是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气影响血液方面的疾病也是常见的。 这就是中医的特色。谈起来，我们说这个气，五脏分别有五志，五志它也会影响到人的气机。下面由咱们姚老师说说这个五脏这个情志方面对气的影响。我想这个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宣传。 其实您常在节目中提到这个七情对这个情志的影响， 对， 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七情对这个气机的影响。 没错， 你看中医不是这么讲吗？怒则气上， 怒则气上， 说的就是一个气。 气。 恐则气下，说的还是这个气。 气。 那么喜则气缓，指的还是这个气。 气。 悲则气消呢，也是从气上说的这个气， 情志影响了气了。 像思则气结， 上档节目咱提到了， 对， 是不是？ 忧则气瘀，您也提到了。 惊蛰气乱说的这个情志方面影响的这个气， 影响气以后必然会影响血， 因为气和血是一对非常密切的关系， 母子关系吗？ 因为气带着血先行， 气行血亦行， 对，如果气乱了，那么血的正常循环也就乱了。 我曾经说过，我说中医啊又会治病啊， 就要先调气， 调气，你把气调顺了，那个血随着也就顺了。 李老师，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从养生保健的角度上来讲，那么我们平常养好气，实际上也是养好血。 在这方面，我们可说了不少。我们说什么呢？人是吧？这个心态，我们说了人这个心情， 对， 人这个情绪， 是的， 我们讲了这三方面吧。 嗯， 心态呢？ 要平和， 心态要宽， 心胸要宽。 心态嘛，心胸要包容性强。 对， 二一个呢，我们说这心情要好， 就是每天都要保证一个好的心情。 是的，你保持好的心情了，你这气儿就顺了，这气儿顺了，血就和了。 只有气顺，血才能和。 还一个呢，情绪要稳，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七情，因为它会影响人的情志，实际上就影响你的气机。 没错，所以说我们把上当这个气是百病之源啊，通过呢杨老师把这个七情所影响造成的气机这就说的就更清楚了。为什么要保持这个情志，这个心情要好要平稳，因为它要影响了气机，气机就影响了血液血液的正常循环。 对 啊，你记得我常说一句话吗？气不顺， 血不和。所以说要想保证血和，先必须把这个气调顺了。 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你看喜怎么样，如果人呢一天特别喜庆，他这个气是什么样的呢？也不容易上也不容易下。气是什么样的呢？是吧？刚头你姚老师说了， 喜则气缓。 我们有过去用情志来治病， 就是说从七情方面也能调理人的病情。 对了是这样的他气下，我怎么样这个气下让他气上让他一发怒就改变了气下的，是不是所以说过去这方面的故事还很多。最近我们接着秋季这个养肺，肺主气，这回咱们说的这个气可是说了不少了。所以我们平时要怎么样注意，注意这个呼吸， 注意随时随地的调整自己的这个呼吸，保持这个呼吸的顺畅，保持这个气机的顺畅，也就是保持了这个血液的顺畅。 对，像我们说了当你紧张的时候是不是你就屏气凝神了，然后呢缓解这个紧张的时候，我们告诉你了怎么样通过调整呼吸还能缓解紧张，是不 是？就 是 您经常讲的这个腹式呼吸法。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能够意识到我这个呼吸是不是保持着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出现了气机不畅的时候，你马上去调整，要有意识， 要有意识的去调整自己的气机。 这个人呢是有感情的，这个七情啊是免不了的，是不是？ 对 一会儿高兴了，遇见高兴事儿你肯定要高兴遇见愁事儿你肯定悲伤心造成气结是不是这样？ 对， 或者你怒了气逆了，你发现什么？人一着急一生气一吵架，是不是脸红脖子粗 是 气就带着血就上来。你说有高血压，你吃一降压药，你老生着气着急，它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但是你把气调顺了，血顺了，根上它就解决了。 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无论你生了气或者着了急遇上不顺心的事儿，就是随时随地的要调整自己的气机。 实际上呢，我们杨老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从这个昨天那个节目我们一直谈到气和血液循环的关系。我想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新题儿，实际上这个题儿也是我们老谈的一个题儿。我们说的呢，这段内容主旋律是气， 和血液循环的关系，这里还隐藏着一个气和人的新陈代谢的，哎，这个关系。 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和血液循环之间有关系，气怎么又和这个新陈代谢又有关系了呢？ 没错，你比如说我们一生气是吧，吃半截饭马上感觉肚子慌了，还想吃吗？ 不想吃了。 不想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胃啊，吃东西它不是入胃吗？胃为下呀，胃气下为顺呢。 对 啊，当你一生气的时候，这个气会怎么样呢？ 气往上顶， 那不就影响胃了吗？哎，所以说，哎呦，我吃这个东西一生气坏了，窝着这儿了，这不就是新陈代谢吗？所以就说，我们调整呼吸，不仅仅对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对人体的新陈代谢也特别重要。 是的， 像我们有时候说了，吃饭时候要注意。你看中国人呢，这个吃饭时候特别容易讲话，爱讲话。 对， 有时候呢，把讲话作为主旋律，把吃饭呢就作为辅助的了。实际上呢，本末倒置了。因为吃饭呢，过去呢传统的养生保健我们也提示，吃饭时候和睡觉的时候都不要说话， 是 这个要特别注意。吃饭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让那个细嚼慢咽啊。所以说呢，不高兴的事儿我们不要提，在吃饭的时候不要提，还要倒胃口。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过，睡觉就是睡觉， 不要想问题 啊，不要想问题，不要说那些让人心烦忧愁的事， 那样就不利于那个睡眠。 所以这方面我们又都把它方方面面注意到了。所以这养生是一个所有的这些事情，你必须得不要呢影响我们正常的生理。食不言寝不语吗？ 对， 所以说 这是一个老话， 老话 其实非常的有道理 啊，那是前人呢总结出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些呢前人留下来的有形资产，我们大家都特别重视，是不是？老祖宗留下什么了，之前的东西了都注重这个。实际上这些无形的资产比有形的还重要，大家要把这些前人怎么去养生，怎么去长寿，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们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食不言寝不语，这就是说呢让我们的气顺了，这时候呢它对我们的新陈代谢 有利于新陈代谢。 对，所以这就说全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我们谈到了肺主气，这就全了，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促进我们新陈代谢。别说促进，你先说说你怎么先不要影响。 对，不要影响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就行了。 不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不影响我们正常的血液循环，你先做到这一点。把这一点做到了之后，让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各个组织它的功能正常发挥。就是你不讲养生，不讲保健，你不去伤生，你活个80-90岁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 所以现在我们提到养生，首先别伤生，就提到怎么叫养生，养什么，伤生伤什么，实际上就是伤我们的这些身体内部的，我们讲了五脏，这心肝脾胃是什么，你伤了它的正常的生理功能了。你比如说我们谈到肺，肺应该肃降，你应该把这个气让它降，降到哪儿还有指标，你降到丹田， 下到丹田。 是不是丹田，这叫正常的。然后讲了半天养生，大家问问养什么呀？秋季养肺啊，养肺呢秋燥啊， 啊，别吃干燥的，吃润的。那个养生就那么简单吗？ 不是的。 你比如说吧，你看我们结合着咱们给大家宣传的三不去五不薅，你发现很多人给我们反馈，哎呀，就照着这个推肚子这个四道，但在推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个腿呀、啊，突然抽， 哎， 有蠕动感觉。 是的。 我说好，有的说，哎呀，我通过推肚子，他四道啊，四道我们那档节目说了两道，手道气道，谈到气了吗？ 谈到了。 谈到气了。这手啊，是一个形式，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了。要不那天姚老师一口气说了四道。啊，我们给他呢打断了，是吧？先说两道，是吧？翻过来再说那两道，是 应该是手道、气道， 而且手和气之间还有个配合。那个配合怎么说的呢？气随手行，手随气道，是不是这样的？ 对。 结果通过这一推不要紧，你看看这气有多的厉害。结果通过这一推。 脚心就开始冒热气了， 先冒的什么？先冒的水，出水了。在出水的同时，有的人啊，脚底下嗖嗖的冒凉风，湿邪排了，然后呢，寒气排了，最后 达到了这个冒热气的时候，就说明通了。 什么通了？ 气血通了。 血通了，血是有温度的，就是气这个力度有多大啊？我不用说了，大家看过那个硬气功吗？把气一运，大石板搁在肚子上，大锤一抡，什么事儿没有啊？有的练着硬气功，这一运气啊，十来吨的大卡车那轱辘身上压过去，毫发无损。你看看这气，是不是？那不得了啊！特别我们讲到肺主呼吸， 对， 哎，肺主气司呼吸，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肺啊，这个气给大家尽量。啊，我们以前的节目真是没有像这次那么掰开了揉碎 了，给大家讲的这么深， 是不是？ 嗯， 啊，这回我希望大家，哎，把这个气，它不仅仅我们谈到的话题啊是肺与心，谈到心脑血管，后来我们谈到血液，现在我们又谈到什么？又谈到新陈代谢啊！你看上了年纪，是不是新陈代谢也不好了？哎，是不是血液循环也不好了？ 嗯。 不过呢，我们把这个气机给调顺了，我想你新陈代谢也好啊，啊，你血液循环也好，是不是随着你调气的这个好转，你其他的逐渐的是不是也在好转？ 是这么个道理。也就是说，您气顺了，血液循环顺了，那么新陈代谢也就顺畅了。 你看，就是我现在为什么想强调这个，翻过来调过去还是这句话，我就说啊。很多许多年老体弱的一些朋友就想好病，但是呢就不知道怎么走出这个健康的误区来。这回我们一谈到这个气，这回大家是不是有所找着道了，找着门了啊？应该找着了吧、 嗯、找着了。 因为我们讲了气是百病之源，气顺百顺，这个病也是如此。说你这谈到血液好，新陈代谢不好，这是普遍老人存在的问题。 对， 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怎么解决？哦，今天我听这档节目，我知道了，非得呀，首先让你新陈代谢好呀，让你血液循环也好，他们要正常了，逐渐好转了，改变了。首先呢，要把我们这呼吸这个气儿调顺了， 也就是说把这个气脉调顺了，这个接着下来的就是血液循环也通畅了，新陈代谢也通畅了。 但是这个气呢，刚才姚老师又说了。这个气要受到人们的情志的影响， 对， 你看看，所以我们这样分析啊，把这个好病要踏上了健康之路，打开了健康之门，这样呢我们剖析就清楚了。只有你保持着心态、心情和情绪，才能使这气才顺。气顺了以后，你的新陈代谢也好，你的血液循环，你的经络也通了，新陈代谢也好了，血液循环也好了，你这病是不是慢慢的 逐渐的就康复了？ 这个话题可是翻过来覆过去说了多少次了，最后我们才把这个精彩的 片段给大家展示出来。 对， 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有意识的去把自己的气机调好了。当你遇上这个七情 影响你的气机，造成紊乱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懂得这些养生保健的知识，马上把它调整过来。 所以这个急啊，我们大家去分析分析，咱们将养生保健看看那些长寿的人，哪个都是急性子，发现很多人的这个长寿的人，那个心态特别好。 是的 啊，是不是？ 说话也不急。 哎， 人们常讲的，从不急躁。 不急躁，他不急，才使这个气机才顺畅，才能够呢，这个下。 气该下的下，该上的上。 哎，气速降嘛。说你老在紧张当中，你怎老在激动当中，是吧？你的感情特别丰富，你说这个气儿能够下丹田吗？能够速降吗？ 这个气儿下不了丹田，那个气它就影响脾气的上升了。 你看我们又谈了多少个气啊？ 嗯， 是吧？心气、脾气，什么大气、 五脏之气 啊？是不是？ 大气、中气。 你看我们又谈到了一个浊气， 对， 一个清气。浊气不降， 清气就不升， 这就对了。你看我们刚刚说，你吃了东西正好生气，还想吃吗？一下堵着嗓子眼，堵胃口了，你就咽不下去了，不吃了。 这个就叫气结束那儿了， 没错。所以有时候还生气，你看过去啊，说起老话来了，是吧？对吧？为什么过去的儿媳妇大粗脖子那么多呀？是吧？那时候儿媳妇都要受气的，一吃饭那婆婆故意找个词儿，找词儿干什么？气那个儿媳啊，一气呢她就不吃了，光让儿媳妇干活，把儿媳妇吃饭啊，只求马儿跑得快啊，不给马儿喂草。后来有的儿媳妇明白哦。越吃饭你越闹气儿啊，不让我吃，好，你越让我生气我越吃，结果怎么样？很多人得粗脖。所以我们家庭呢一定要一个和睦，这一点上非常重要。家庭是一个港湾，我们要尊老爱幼，这样呢你和睦了，一和它就气顺了。 嗯，也是，就是平常我们要做到心平气和。 对啊， 不急不躁， 不急不躁， 能够保持这个气机的这个顺畅。 哎，这个刚才这话呢，就让我们的姚老师啊做了一个总结。大家想健康吗？想健康就得把这个气一定要调好。说我们有病了，我们想好，那你从哪做起呢？还得从这个气，好的心情才使你气顺，你气顺了，那才能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才能够保证你人体的， 保证人体五脏六腑的正常运行。 嗯，今天呢我看我们把这个话题啊总算给他说的啊清楚了一些。 嗯，要说这个讲透了嘛，还是有讲不透的地方。 你比如说还有六乱之说，气乱，你看气乱于头啊，气乱于臂啊，啊气乱于肠胃啊，六乱之说就是说的这个气它不顺， 也是谈的这个气， 还是谈的这个。 所以说这个气对人体的这个影响之大， 你是不是气机造成的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检验的方法，你一生气病情加重，这甭问， 那应该调，还得说从气上调， 气上调，你必须把这你的什么事儿你还得看开了，这样你才能调过来。你的心情，你的心态不好，情绪不稳，你这气永远调啊。所以我们说那句话，大家去回味，没有很好的心理，很难有很好的身体。 心理一定要健康，身体才能保证健康。 真正的健康， 嗯 啊，就是两个，不是说过去说没有病就是健康， 不是的， 不是的。 第一要保证身体健康，第二呢要保证心理也一定要健康。 哎，心理的健康，你心理如果不健康，你很难有身体的健康。而且现在随着我们社会啊，这个步伐比较加快，而且矛盾呢，啊，就错综复杂了，这个紧张度、压力。都增强了，竞争性也强， 竞争紧张，压力过大。 说实在，你要保持一人的这个气，这个气机顺畅是很难做到。 但是我们有意识的随时随地的去调整我们的这个气机， 哎， 高度的紧张会影响人的血管和心脏 啊，屏气凝神嘛，最后造成了人的影响了人的新陈代谢，影响了人的血液循环。 对， 你看我们从方方面面，从各个角度来，刚刚说的啊，姚老师那几句话。好了，今天我看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